下得那么深，下得那么认真，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。 睡马龙的大街上， 下雨的星期天，林诺街角连一杯口味一般的黑咖啡，也许是有了错觉，也许是想了太远，我忽然有了好想谈恋爱的意念。只是我怀疑只是一时寂寞的素一点，恋爱好像不是嘴里说了就算的局面，像是马龙的大街谁遇见了谁，成年，今天谁问了谁告别，剧情总是不算太多远，却竟然轰轰烈烈。我又想为谁不成年，跟谁也依不舍告别，剧情发展在情节像刚出来的碟片，在这下雨的星期